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38集。 你呢？你会怎么样？ 谢金兰执拗地问道。 你把我放跑了，你会怎么样？ 都说了别管那么多了。 夏侯恋烦躁地抓头发，一把抓住谢金兰剥她的衣服。 你留在这必死无疑，我不会死就这么简单。麻利儿的给老子把衣服换上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发抖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让别人发现你是谢金兰。 谢金兰沉默地看着他，半晌垂着脑袋自己把衣服换好。 少爷，外面的世道不太平，你照顾好自己。 夏侯恋按着谢金兰的肩膀道， 记住，不要回头，不要说话。 然后他打开门，把谢金兰推了出去，连反悔的机会都不给他，迅速关上了门。黑夜沉沉，阶梯下面躺了一具已经冷了的尸体，空洞的大眼瞪着谢金兰，仿佛还残存着未散的仇恨。树影深深，似乎每个阴影里都藏了未知的危险。谢金兰摸着腰间的刀鞘，冰冷刺激着他的神经。他向着危机四伏的黑夜迈出不知前路的一步。幽森的路长得没有尽头，要到小门他要经过一个花园两个院子。他尽力走荒无人迹的小路，尽力忽视耳边越来越清晰的惨叫和哀嚎，双腿好像灌满了铅，每走一步都要竭尽全力。好不容易走到花园了，回廊曲曲折折，像一个永无尽头的迷宫。灯笼不知道被谁熄灭了，目力所及之处皆是影影绰绰的山林树石。一射之地以外有个干井，有个刺客从树上落下，朝井口张望了一眼，井里立刻传出惊恐的叫喊。刺客举起右手，三发袖箭没入井口，黑幽幽的井顿时没了声息。谢金兰微不可察地抖了抖，强打起精神，继续目不斜视地朝前走。余光里他看见那个刺客扭头盯着他，指尖旋转着银亮如水的刀光。他强迫自己不去看那个刺客，一步一步稳稳地走着。跨过一个门洞的时候，他忽然间听见一个熟悉的叫喊。 少爷，三少爷，你在哪儿？ 他蓦地抬起眼，蓝姑姑跌跌撞撞地爬上台阶，身上沾满了血。他想跑过去，蓝姑姑看见他的面具和黑衣，大惊失色地尖叫起来，扭头就往另一头跑。他伸出手想要叫住蓝姑姑，正在这时，一支箭携着破风之势在他的耳边呼啸而过。那一瞬间，脑子仿佛被什么东西粘住一般，思绪和动作都运转得很慢很慢。他眼睁睁地看着那支箭经过他的眼前，箭上的花纹光滑流转，箭极慢极慢地没入蓝姑姑的后心，涟漪一样的红圈在他的后背扩散。蓝姑姑惨叫一声，倒在地上，再也没有爬起来。 这边的都清理完了。 完了，去老段那里看看吧。 刺客飞奔而过，撞了他的肩膀一下。谢金兰仿佛没有知觉的木偶一般呆愣在原地。蓝姑姑的身下流着漆黑的血液，像宣纸上的墨迹一圈一圈地晕染开。余光里那个指尖悬着银刃的刺客又出现了，他站在树影下沉默地看着谢金兰。 夏侯莲。 他开口了，声音像清泉流淌。 你在做什么？ 恐惧如霜毛一样在心头滋生，他的身子不可抑制地轻轻颤抖。不要回头，不要发抖，不要害怕。谢金兰紧握拳头，迈着沉重的步子经过蓝姑姑的尸体，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，腥得他想要呕吐。他咬紧牙关，在蓝姑姑的尸体前走过，面具下眼泪夺眶而出，在他拐过转角的瞬间从下巴上滴落。到了，到了，他看到门了。谢静兰忍住狂奔的冲动，一步一步走前去，推开那扇虚掩着的门。有一个刺客正在巷子里跳房子，长刀靠在墙边。他看到谢金兰停了下来，那目光像一块冰。谢金兰僵硬地转过身，朝另一边巷口走去，一步一步再一步，马上就要到拐角了，马上就要离开那个刺客的视野了。 喂，你去哪儿？ 身后那个刺客突然问道。谢金兰僵住了， 棒子声没响，按规矩是不能走的。喂，你哑巴吗？ 他该怎么回答？不对，不能说话，声音会泄露他的身份。谢金兰疯狂地思考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却无计可施。 让他回去吧，第一次跟着出来该是吓坏了。 另一个声音忽然出现，谢金兰转过身，看到那个手握银刃的刺客。月光下，他的眼神温润如水。 切，胆小鬼。 跳房子的刺客斥了声。谢金兰扶着墙壁，拐过了拐角，走了几步，然后夺路狂奔。谢府离他越来越远。血与火的噩梦却如影随形。蓝姑姑沾满鲜血的尸体仿佛就在眼前，她睁眼闭眼都是蓝姑姑破败的身躯。明明之前还哭着喊着要去救蓝姑姑，直面刺客的时候却吓破了胆。她是个懦夫，她是个懦夫。一个石头绊倒了她的脚，她狠狠地摔倒在地，头脸和手都磨出了伤口。她趴着地上用力捶着地面，直到拳头鲜血淋漓，脏污的土地上布满血痕。捶到手酸了，他爬起来，靠着墙坐着。大街上空空荡荡，屋檐下挂的灯笼像漂浮在空中的磷火。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家可归，更无处可去。他从未离开过谢府，一个小小的金陵城对他来说就是整个世界。现在他该去哪儿？该找谁投奔？戴先生吗？不行，他离得太近，找上他会给他招来祸端。他还有什么亲戚？没有，他没有母族可以依靠，更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远方亲戚。他像失了家的雏鸟，在霜风中张皇失措。对了，魏德那个混蛋，是他指使七夜切兰灭谢家满门。他忽然有了方向，像在大海漂浮之时抓到一截枯木，一旦抓住了就不松手。他要复仇，不管是魏德还是七夜切兰，他要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谢金兰从地上爬起来，踉踉跄跄地走向了无尽的长夜。他知道谢府小少爷谢金兰已经死在了这个深夜，从今往后他将作为一只鬼魂继续活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